谁害羞的脸，又是雨点点丝丝缠绵的眷恋，如诗如画的天上人间。谁都听得见，我闭上眼许下心愿，停住这时间，只留互诉的思念，见证夜夜花好月圆。唱一遍一遍梦中有的画面，不知是谁害羞的脸，又是雨点点丝丝缠绵的眷恋，如诗如画的天上人间。又是雨点点丝丝缠绵的眷恋，如诗如画的天上人间。 唱一遍一遍总会有人听得见，对于翻唱者其实也是如此。一位歌手翻唱另一位歌手的作品很常见，但是一位巨星用一张专辑来翻唱同样一位巨星的作品，就真的是非常的珍贵。因为由于先入为主，总是会倾向于首唱者，所以翻唱者历来都是处于一个比较吃亏的位置，保持原位会被说成是保守，标新立异又容易过火。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无缘听见罗大佑翻唱一张 Bob Dylan 的专辑，也不太可能在未来的时间听到一张周杰伦翻唱罗大佑作品的唱片。不过至少在1995年，我们拥有了一张王菲翻唱邓丽君的专辑《非靡靡之音》。《非靡靡之音》推出的时间正好是邓丽君在泰国清迈突然去世之后的两个月，所以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一张应景的纪念追思的大碟，但实际上这却是一张在邓丽君生前就已经开始策划的唱片。而且最初的新艺宝的老板陈小宝的概念就是打算邀请邓丽君和当时已经贵为一线天后的王菲合作一首歌的。最终呢，在多次联系未果的情况之下开录了这张专辑，仅仅一周之后就传来了歌后不幸身亡的噩耗，也把这张原本还算是普通的翻唱专辑阴差阳错的推入到了纪念大潮的洪流当中。这首歌便是出自那张专辑《又见炊烟》。 又见炊烟。

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花树外，再看看这两颗心有没有永远相向。 你一定听过这首歌，只是会忘记它的名字叫《童年时》。如果你看到原唱者夏韶生的照片，你会觉得非常的眼熟。后来百度一下，发现他竟然是陈小春版的《鹿鼎记》里的天地会的会长陈近南。真的难以想象，五夫扮相的他竟然在当年能够把《童年时》演绎出另外的一种味道。夏韶生的版本是非常的低沉和沙哑，而张国荣的版本则是醇厚高亢，像梦一样华美。即使先入为主，也不会在他们两个当中分出千秋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它出自2011年陈洁仪的一张翻唱专辑，叫做《重忆》。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10首歌全部都是由陈洁仪自己挑选，对她来说每一首歌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许冠杰的《浪子心声》，陈洁仪说这是最早影响她的一首歌。 感情

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这张专辑的诞生，除了要感谢莫文蔚与生俱来的有气质的声音，更要感谢站在他幕后的两个男人张亚东和李卓雄，他们联手为莫文蔚炮制了一张打破音乐国界的最棒的专辑《回味》。同样是翻唱，我一直认为男歌手要翻唱女歌手的作品要容易一些，因为男人能够轻易地演绎女歌手的柔情，而女歌手要如何表达男歌手歌曲里的这种阳刚之气呢？这是彭羚的作品，一张翻唱的专辑叫做《给我唱过的男孩》，他在当中翻唱了周杰伦的代表作《黑色幽默》。 在看到我说 真白给黑色幽默。 花摇曳在红尘中，

最难得的是他最终也用销量证明了他的成功。这是一张既叫好又叫座的专辑，来听到翻唱专辑当中的这首歌，翻唱 Beatles 的 Hey Jude。这张翻唱的专辑里，你能够听到很多面的孙燕姿，她的倔强，她的叛逆，她的温柔， 他的胆小。同样是一张英文专辑，它的销量上没有企及到孙燕姿的高度，但仍然是一张可以在睡前放到 CD 机里的作品。这是品冠的第八张个人专辑，2007年的时候发行的一张英文专辑。他之所以能够取得不错的销量，很大程度上是归功于选歌的通俗化，比如他的主打歌就是那部电影《K 歌情人》的主题曲《We Begin to Love》，K 歌情人。 笑笑着放大悲哀，忧伤又泪不明白，怎么躲不开得到又失去的无奈。 All I wanna do is find a way back into love， 多想有一个人能和我分享快乐。 讲究方方正正。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天地玄黄，宇宙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